0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中雨，局地有暴雨，伴有雷电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六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在本周二，我们邀请到了资深的旅行策划师、摄影师，还有就是媒体达人、自媒体达人、旅行媒体达人，我们的林涵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了一趟如何花钱在澳大利亚玩的非常的当地，也就是我们说的 local。这个余兴啊，还是在我的心中作祟。于是我又再次邀请到了我们周六的录播节目当中，跟着林涵一起了解大家都在讨论的私人定制这个关键词。我们掌声有请林涵，欢迎。 大家好，我是林涵。 涵涵啊，我就问一事儿哈，私人定制是在什么时候悄然兴起在旅行圈的？你有一个统计吗？ 这个倒不是非常清楚，但基本上应该就是3-4年前、4-5年前的时候， 2013年左右。 对，2013年、2014年，因为2014年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就刚开始做自媒体，然后，给一些这个杂志啊、网站写一些攻略，然后就有一些那个客人啊，就是读者啊，当时来问我说，哎，林涵，我看你这照片挺好的啊，你这在哪儿啊？ 对 啊，怎么去啊？然后问多了之后就说，哎呀，哎，你要帮我安排个行程。 没错。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没有一个特别的节点，就是有的时候开玩笑，就是说，这像整个一个产业的一个历史车轮，它就是有这个诉求，然后就孕而生了。 对，有这个需求，有一个市场之后呢，大家出去玩的经验越来越足之后， 对， 就需要自己专属的一个 DIY 的行程，于是私人定制就悄然产生在了旅行圈里。因为很多的朋友，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从事私人定制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哈，也有很多产业链上的朋友。那其实我带着一些自身的问题去问一问，因为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听着私人定制这个概念。 对， 因为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呢，它不是做给每一个有同等旅游水准的人去听的，各个阶段人都要了解私人定制的感受哈。 我们今天说私人定制为什么会有私人定制旅行，你应该总结过原因。我想想我的感受，就也许因为我们出去跟团走过了，自己走过了啊，所谓的自由行从攻略里 copy 大家的行程我也走过了，忽然觉得有一天我要满足一个同样一个地方我自己想要去哪里的行程，是不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对，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拿私人定制跟这个跟团游和自助行去比，就是跟团游呢就是你特别省心，但是呢你所有人玩的都一样， 对， 不光是你这个团玩的一样，有可能今后这个团 一年365天365天就是一个行程， 多少年玩都是一样的，那你会觉得哎我想玩一点比较适合我的东西，然后你就想自助游了。 自助游 其实是比就是跟团要迟，是先有跟团游， 是的， 然后再有自助行，然后自助行了之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年就这10天假期，然后我平时又特别忙，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做攻略？我没有时间做攻略， 是的，我想睡觉呢。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真的要去做攻略了。你在网上看的攻略你敢保证它一定是对的？ 哎，还有这个问题提得好，就是我老觉得就所有的现在不用户体验吗，对不对，你不是好评差评，现在我们都是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消费以及方方面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些所有的在网上写的评论攻略你觉得100%都是真的吗？ 不能说它真假吧，因为我也写过攻略， 对，我也写过呀， 大家写攻略都特别辛苦，但是攻略跟游记呢很多时候是很私人的。 对， 哎，我今天是坐大巴去的，那我就不会在上面写大巴出租车地铁都怎么坐，我可能只写了一种方式，那么有可能比如说我是跟自己的朋友，然后我们腿脚都特别利索，然后天天爬山的那种，然后我们今天一天玩了5个景点，然后我把游记写出来了。 对， 然后你要是说我带家里面的父母还有老人爷爷奶奶一起去，我就不能看你这个行程。对，看人行程累死。 不针对个人， 对， 这就有了个人情况的专属的主观的一些定夺。 对， 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真正我们说很深度的行程，因为我自己在澳大利亚，那么我会对当地比较了解。那么，中国的游客可能对澳大利亚不了解，那么同样有可能我要去欧洲了，我要去美洲了，我对当地也不了解。 你也找别人帮你。 对，那么我就在想说，一般的行程我自己还能就是看看攻略，看看游记。如果说哎，今后有钱了，哎，我想去住个古堡，哎，我想去租个游艇，我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 对对对，这些要求慢慢提出来之后，私人定制就会有它的便利性和快捷性。 是的，是的。 那好多朋友说是好，私人定制到底好在哪里？有些因为作为一个策划师，旅行策划师，每天都会面对五花八门的问题。就比如说我打进热线，我们剧组的周卓，我们团队周卓，喂，是那个林涵吗？你好，林涵，我想问一下，你们天天宣传这个私人定制，到底私人定制好在哪里？这是一个基础又实在的问题。 对，私人定制最好的呢，就是说有人根据你的个人要求，为你去定制最符合你的这个路线。就是这个路线呢，就是有可能不是说好像特别高端还是怎么样，但是至少它有一点是肯定，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它是你想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是周驼问的，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啊，就是私人定制，有的是，比如说我把这个行程、我的要求、我的需求告诉给你，林涵，你帮我全程定制好，我只负责去到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就完了。还有一种我了解的是，可是我也提要求了，全程还有一个人再帮我去运营，是不是会有这样一种方式？ 对，这个是有两种。您说的前一种呢，就是我们一般说我做一个路书，就像你不自己去做攻略了，然后我给你做攻略，然后同时呢，我还除了做攻略以外，我还帮你把这个当地需要去订的机票、酒店，包括玩全部安排好，你只需要跟着这个书上，像一个说明书一样啊，今天玩第3天了，翻到第16页，对，这样子去玩。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在2014年的时候，我当时其实真的没有想都会走到今天，但是我当时就纯粹的，我还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撰稿人，然后给摄影师，然后我就给他们写这些行程，然后他们拿了这个行程之后呢，很多人其实还是非常一头雾水。因为说实话，我写出一个攻略出来，那因为我是已经玩过了，我写出来了。 其实 真正 我们可以理解，早期这就跟早期的一个攻略单一样， 对对对， 跟团的一个出行流程是一样的。 对， 看完之后我没去过呀。 对，因为不是说你去玩过了，然后你再去一遍，你没有去玩过的话，里面写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太清楚的。然后我当时给一些读者出了这个行程单，出了这个路书之后，他们呢， 还一直在问我问题， 对， 到了当地还会问我问题。 嗯、 那么后来我就觉得，其实有一个办法能彻底的解决，就是我帮他在当地安排地接。 哦， 因为这种问题呢，他很多时候你说我不管是看书也好，还是我一个打一个岳阳电话到你中国这个办事处也好，都没有有一个当地人就在你身边，直接问他就可以了。 说时差的问题， 对， 比如说 时差的 问 题， 身体的 问 题等等 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比如说你在外国，你语言不通，你遇到一个事儿，你就不能说我打个电话，然后哎，我把这电话再给这个当地的这个服务员，你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个这个当地的向导啊，或者说司导在这边的话，就直接可以去跟他沟通，就解决问题了。 这个司导的作用就是管家式的服务， 对，就是管家式的服务。 管家式的服务， 对，而且他可以应对所有即时发生的事情， 就是全程跟着你， 全程跟着，对， 就是你们住酒店，他们住在你旁边， 对， 是这样吗？ 对，或者说就是我不住在你旁边，但是呢，我晚上把你送到酒店了，然后我回去，我回自己家了，但是我早上肯定是来接你的， 是很辛苦的， 对， 全程领队， 全程领队， 是吧？大家大概已经了解私人定制这样一个大概的形式是什么样子哈。那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那个真正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4年哈，那比如说我作为你的一个朋友啊，咱俩的有交流，有一天我忽然讲的我要去澳大利亚玩，我有大概11天的假期，我大概准备3万块，简单举个例子， 对， 我就跟林涵说，林涵，我说我只有11天假期，月份呢，咱们我是明年走，你给我告诉我最好的月份，我去，然后我怎么花这3万块钱花到最刀刃上，你就会给我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是不是？ 对， 哇、哦，这个也太过瘾了。那比如说你因为出行嘛，就是吃喝玩乐娱购游，不外乎这7个方面， 对， 你会着重，哦，这跟我的要求有关系， 对， 对不对？就是我主重这趟就是吃。 对， 我吃澳大利亚，把澳大利亚全部吃好了。 对， 吃是为主的，啊，就是 因为它私人定制的最关键点就是我根据你的要求， 哦、 你跟团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程度，然后你是私人你是这个自己自助游呢，你有可能自己的需求知道，但你没有办法把它落地，那么呢，比如说，有时候你这次来，我主要是吃的，行，全程，比如说米其林餐厅，我会帮你订，或者说你说我这次是需要户外探险的，那么说 OK， 我帮你安排哪些国家公园，你可以攀岩啊，你可以跳伞，你可以怎么怎么样，就是你玩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绝对是对当地有绝对了解的朋友才可以制定私人定制的行程哈。那比如说我们是乙方。你们是甲方，这肯定是吧，甲方乙方嘛，这不是一个电影嘛，我们是需求者，你们是提供者，那比如说我你应该要 你是甲方， 对，我是甲方，你是乙方， 对， 混了。那比如说你应该了解到我这趟行程的人员成，就是你会对我有了，你会问我吗？ 对对， 你会怎么问 我 呢？我 们一般呢就是说比较正式的话，我们先会给对方一张表， 一张表 也很简单的，首先你要告诉我 四要素， 第一就是人数 啊， 多少个人、 啊， 对吧？你两个人来，跟你10个人来，那么 车型也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光要知道人数，我们要知道人员构成。 构成 这人员构成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是5个人来， 啊、 你是2个大人3个孩子，还是说1个孩子，然后2个中年人再2个老年人？ 明白了。 然后呢，你是比如说这孩子是3岁， 几岁？ 还是15岁？ 是的。 还是已经20多了？ 啊、 其实都不一样。 啊啊、 然后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出行日期。你大致的一个出行日期， 是的是的， 我是国庆来呢，还是我是淡季来？ 好的。 然后你的出行天数，我来玩5天、10天、15天都不一样。这4点是你可以直接用很简短的简答题告诉我的。然后呢，我会留一个小的方框，然后你再给出一些你自己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对海鲜过敏啊、比如说那个我不能坐车。 你刚才说的很对哈，比如说这5个人里边就1位对海鲜过敏，这4位超级喜欢吃海鲜。你怎么办呢？ 我会帮他安排西餐厅啊。 哦、 那么就是说 ，OK， 你比如说你这位吃牛排，其他人吃海鲜 啊。 对 对，在饮食上完全照顾到个人饮食习惯。 对对，我们很多时候是必须照顾的，因为有的时候过敏这件事情，它轻则会影响你的这个整个的旅行体验，重则有可能危及生命。 是的，其实我会想啊，就是作为一个 照顾的，因为有的时候过敏这件事情，它轻则会影响你的这个整个的旅行体验，重则有可能危及生命。 是的。其实我会想啊，就是作为一个私人定制的，比如说组织者也好，规划者也好，当地的导游也好，他们很辛苦的。 对， 大家也是作为一个甲方乙方的这样一个关系呢，应该多多体会，多多体恤他们做的工作。就从下飞机那一刻，出行、酒店、 所有的行程安排，晚上怎么玩，吃饭，全部都会这个当地 DJ 帮你去完成。 对对对， 你就是完全就是享受到达你请你就是这个感觉。 对，基本上就是我们说是当你的脚踩到了这块土地上之后，一直到你脚离开这块土地， 就是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属于你。大家了解的私人定制呢，其实会有一些非常方方面面的细致的要求。当然，你作为一个要求者，你也对当地需要一个小小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互补的部分哈。那咱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说的是一个大概是很大方面的一个澳大利亚 玩， 对， 玩得好。 刚刚你说的很多的主题，比如说我这波团，我有四个朋友就想在澳大利亚啊，这个比如说徒步去感受国家公园的这个户外的感受，这波就想去澳大利亚购物，另外一波就想澳大利亚吃的，就这三波定制的话，你可以给大家一个方面的感受。先说这个户外的，因为澳大利亚很多地方适合户外，攀岩啊，国家公园这些地方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是需要长期的跋涉还是一站一站很近，想了解一下 这个。比如说您想去，有跟几个朋友想去户外， 对，我们去 Safari。 比如说那您就是我就要问同样这些问题，你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举例子嘛，我不问太细，但是至少说你大概玩多长时间 啊？我六天。 六天的话呢，那我们会说比如说你到了墨尔本，墨尔本呢我再给你去搭一个周边的一个景点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你不是说你既能得到休息，然后你在墨尔本周边的国家公园呢也能有一些比如说攀岩啊、徒步啊这些活动。 你说墨尔本周边的国家公园，就是在国家公园都一般都在城市的， 都在周边，因为国家公园嘛，它可能有山啊有水。 大概离得多远，比如说城市中心的话，离墨尔本的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的话，如果说要 开车或者坐车包车， 有一个就格兰平国家公园，它是比较适合徒步跟攀岩的。那么它离墨尔本是四个小时的车程 四个小时，听上去呢也不近， 对 吧？因为那边路况和人少啊， 对 不对？但是你不用自己开车，对不 对？ 对， 不用自己开车，因为有包车嘛，各方面会比较好一点。你想想看，就是说，对，因为私人定制中间我们会有一个就是，私导，那么私导是司机兼向导的这个作用。 它是一个人两个职务， 对，一个人两个职务，除非就是说你真的人来的比较多了，我们为了比较方便管理，你一个人管不了18个人嘛，那我们会再派一个向导，派一个领队。那一般来说一个人就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就是会开车包车，这样会比较方便。你想想看，你一天又是攀岩又是徒步的，然后你还得开车开4个小时，真的受不了。 其实啊，刚刚我们说单方面的要求，你看你攀岩完了，你体会到那国家公园的旷野。你晚上还得吃饭吗？那饭一定会安排得上，对吧？有这样一个问题，忽然想到了，我们方方面面的说，刚刚说的是那个户外的攀岩，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天的行程完全按照我们私人定制走的，因为你会发现我给我们发一个，比如说那个菜单啊， 对，我们会有一个行程单， 比如今天是20点结束了 ，OK， 大家都回酒店。20点之后，我于心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想法和感受，我自己脱团了，我自己出来玩了。这个时候，我对现就是我现挂使现挂，我说喂，林涵，我8点到11点这3个小时呢，我想在这个墨尔本的感受一下，可以 这个 可以的， 只要 会额外收费吗？ 这个要看，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是已经完全超出工作时间了，就好像说我给你加班了 对啊， 那么有的时候是要另外付费用的，但是基本上还要再看具体你定的这个私人定制。一开始，如果说一开始，就是说 OK， 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超时的部分啊，那么有可能我们一开始把这个算进去了，或者说到时候当单独再跟这个私导结算，这个就有点像你请私人教练一样，你单独再跟私人教练结算，这个无所谓。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遇到这种情况，其实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是吧？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摄影师的团，然后他突然说，今天天气好，我去拍个星空那就不是多3个小时了， 是 大半夜冲去。这个呢，就到时候再协商，因为尤其是私导这一块儿。它其实是政府对司机一天的驾驶呢是有强制要求的。 驾驶肯定 是。对，所以说如果要超时的话呢，那你肯定是要支付一个额外的费用。 了解了。 额外的这种用车费用。对，是这个样子。但是一般来说，就是除去费用以外，我们是可以给用户提供到他想要的东西，只要当时是可以 完成 这件事情。对，不是说我突然今天想订一个米其林餐厅的，你 订不上。 对， 有些事情要提前预判好。 对， 一些可以去办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过程当中去商量获得结果的一个实现。刚刚说了， 这个团队六个人啊，在这待六天，去那个 Safari 刚刚说的，在墨尔本市中心的旁边叫会有一些那个国家 公 园。 对， 刚刚你还说还有一个郊区的连带，那是大概一个什么方面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墨尔本除了国家公园，还有也是国家公园的一些方式是吗？ 对，或者说比如说大洋路啊，或者说酒庄呀、 啊， 这些地方， 对，还有酒庄， 对， 对， 还有就是私人定制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如果你对某一个方面有特别的要求， 嗯， 那么我们是可以对接到当地的这种专门做这一些的商户，比如说 现去实现， 对，比如说。我不只满足于那种旅游团去酒庄逛一下看一下就走，我想真正了解一下这边的葡萄酒产区，这边的葡萄酒是怎样，那我们可以去帮你去预约品酒师试酒师，帮你去 就现预约，比如说 当然这个都要提前的，这个都要 提前的， 其实私人定制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提前去预约，这样才会比较好操作。 是的，其实我们会了解从业人员的辛苦，要联系这些事情，然后当你到了就感觉没有发生过一样，直接进直接走，就跟自家人一样，他们之间的经历了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谈事情、打电话、约谈、时间点、各种注意事项的分饰，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的厉害。但这个厉害是因为他们辛苦，所以说大家彼此理解。刚刚说到了，每一个私人定制的团队都有他私人定制的要求，作为私人定制的就是客户和私人定制接受客户的你们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考量。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上半段最后说一点感觉，上半段哈，有没有在这个私人定制过程当中，这个团的客人你发现哎好难伺候，有吗？ 会有的，会有的，真的会 有 的，有 吧？ 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表示理解，因为，旅行它是一个成本总量比较高的活动， 成本 它不是像你买一杯奶茶各方面的，对，那么大家会因为你花了钱了嘛，会对你花的每一分钱会有一个自己的考量， 有点计较， 对对，会比较计较。那我们会跟他解释，哎，你这个钱都是花在刀刃上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样子，对。 一般这种问题的处理是就是那个地接的朋友还是？就在 是我是前期，对，一般来说，私人定制整个的这个重头戏是在出行前全部完成的。 哦，出行之前也 对，因为其实你出行之后就是相当于，我该排练的、该 彩排的都完了一遍， 对，都弄完了，然后最后就是看怎么 演了， 怎么播放了，怎么演了，对。 啊，需要大家要配合。我觉得那个当地那个接你的那个导游和领队哈， 对， 有什么要大家商量着来，就是因为旅行当中有很多个性的一些，比如说我就感受到一个，比如说媒体要你出去玩的话，有些人呢特别健谈，你虽然是一个目的地，我们今天就去罗马，我们罗马的目的都定好了，有些人呢到了之后呢兴趣盎然，哎呦这个地方简直超出我的想象，各种拍呀、啪啪啪，有些人看，哦。哎，这时候那个团队的气氛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人呢就自成一派了，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这边是那种情绪，这边那种情绪分波了，这个时候那个 DJ 社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个聚拢的作用，会有这样一个功能性吗？ 对，他会去调整整个团的情绪各方面， 他不单单是个司机，也不单单是个策划师，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情绪联络师。 对对，因为他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嘛。 嗯，哎，这个地接的，比如说当地领队这个人的人选，你们是怎么选的？你必须在当地生活吗？还是 我们一般呢是会选在当地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旅行有兴趣的年轻人。 年轻人啊，因为老年人确实，中年人确实很累这个工作。 对 对, 对, 对， 很累。 是的，我们上半段了解到私人定制大概的意思、内核以及它的服务形式和体验方式哈，希望大家呢作为游客、作为体验者，既然信任了私人定制这个活动、这样一个服务、这个项目，你就要好好的享受，并且彼此理解。所有的产业如果都是这样的，彼此包容，错位的或者相互对位的思考的话，这个产业会发展的越来越棒，大家都会觉得阳光产业会越来越朝阳，对不 对？ 对 对对。 下半段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刚刚说的是 Safari 这个团队，那比如说你在澳大利亚14年的经验，我下一段主说购物和饮食或者等等一些主题，我们也跟大家一个现场的感觉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嗯，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带给您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好朋友林涵，他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4年，应该对这个地方极其的了解。下半段如果您要搞一个私人定制的这样一个组团方式的话，有关于购物的环节，有关于深度体验澳大利亚的环节，请大家一定不要走开。 Sun's up, it's a little after 12. Make breakfast for myself. Leave the work for someone else. People

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下半段我要跟着林涵继续以私人定制的浏览方式，正确打开澳大利亚的关于购物以及休闲的这样一个大的篇论。作为购物，林涵在澳大利亚买东西有没有优势？你比如说在汇率上啊，在这个品牌的价格上啊，有没有直接的优势？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的话，像我们私人定制其实一般不帮这个客人安排 购物的环节 部分。 对对， 一个呢是为了避嫌，第二个呢确实比如说购买奢侈品啊各方面的东西，其实澳洲的汇率啊还有它的价格并不占着优势。 哎， 对， 就是我就想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方面的话，我要提前告诉各位，如果您只想买也没问题，但是比如说相对于欧洲一些老牌的那个奢侈品，那个比如说法国巴黎、意大利的罗马、米兰这些地方，肯定是没有他们便宜，对不 对？ 对 对。但是就是说，如果真的想买，比如说我正好来了，我也我今年也没有去欧洲的计划， 对、 哦、 对对。 哎，然后 我就十天假期， 看到这个限量款了，我也不在乎这个钱， 那 就买了， 那就拿下了。 对， 就澳大利亚有当地很多的城市不同的一些比如说工艺品的一些购买方式啊。那比如我们的购买，比如说以那个私人定制的方式，一般都是跟着车档拉到一个地方集中去买，对不对？ 其实倒反而不是，我们呢，会跟客人交流这些东西，因为其实私人定制它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你客户参与进去。 嗯。 不只是说我帮你安排，你要参与进去。那么有些人会说，哎，我比较 对， 会希望一些当地的一些潮牌啊，当地一些小众品牌啊，那我们会去在前期跟这个客人有沟通，然后说哦，那么这一段时间我们陪你去转这些东西，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对时尚或者对一些这种当地手工艺品啊或者艺术品有要求的，真正私人定制给你感受的不是我把你拉到一个店，然后你进店购物，而是感觉你有了一个你的这种时尚的一个相当于导购，哎，带着你去逛一逛这家店，逛一逛那家店，比如说带你去艺术家集市，说哎，这当地哪一个艺术家比较有名？对对对，我们在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提成，没有任何东西的，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带你是去一条街，不是一家店， 一条街。 对对，比如说他这个当地很多的小众的什么，就是当地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啊，然后你自己进去逛，然后我们会给一些意见。 嗯， 这个完全是旅游的一部分。 是的，这是组成部分之一 哈。对对， 你刚才说你旅游的一条街，因为我们会想到王府井啊、西单啊、后海啊、三里屯啊、世贸天街这样的地方，在澳大利亚有没有能叫上名字的这种一条街的形式的东西？ 悉尼跟墨尔本我各说一个吧。墨尔本有一个时尚的一条街叫查佩尔街 Chapel Street。 查佩尔。 对，它有很多的这种时尚小店，还有餐厅，还有咖啡店。它呢是贯穿了墨尔本最适宜居住的一个区，叫南亚拉区。它正好就是 贯穿整个区，那边的地价各方面其实都挺贵的， 那相当可以。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一个富人区的一个购物街。 哦， 对，然后呢，在悉尼有一条在悉尼市区东边的，这个就比较好记了 ，Oxford Street， 叫牛津街，就感觉跟美国英国牛津街一样。对，然后它会有很多有趣的小店。 哦， 然后那个区呢叫帕丁顿，就是我们看那电影《帕丁顿熊》，对，它特别有英伦范儿。然后它在周末呢也有自己的集市，有各种艺术家呀、手工艺者放东西，对，在那边可以卖。这两个地方是特别适合去走一走、逛一逛。 是的，这个两个推荐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我忽然在那个林涵说话的时候又想到一个也不算是刁钻的问题，就是会拼的问题哈，就先拼的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团有七个人，是朋友，很多年的朋友，但是朋友归朋友，喜好不能跟朋友去联系，比如我们朋友我喜好变了，刚才说的购物的环节，说这个七个人呢有四个人我想去，这仨人我不去我就那怎么办，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四大于三，一个团队七个人，这个行程之前是商量好，但是三个人又不想去了，那这三个人会提出别的要求，你们会安排吗？ 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呢，我们有两种处理方式啊。当然这个还是就是最好提前要跟我们说好，因为其实私人定制就是你在之前跟定制师沟通的越多，对于你来说是最方便 啊。 对，越好、越可以去解决临时出现的问题。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去安排两条线路的行程 啊，无形之中又增加你们工作量。 对。那么，一种呢就是我带这四个人去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三个人呢，有可能他们需要去走的那个行程呢是可以独立完成的，就是相当于我自由行啊，或者我去看个博物馆什么的，我们把你丢在这边，然后呢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 可以 来接你，而这个时间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也不是那种我们传统看的什么啊20分钟，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对，我们会给他去。在一开始就定制出，在这四个人玩的时候，购物的时候，你们适合去在什么地方待着？而且同时呢，我们会一直保持一个在线的联系， okay. 就是说你突然有事了怎么样，会打电话过来， oh. 或者说我们这边，第二种方式，我们是有两个向导的，这个有可能稍微高端一点了。Oh. 那么我们因为。如果两个人的话，那一个人是私导，另外一个人是领队，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个领队充当一个导购的这个 角色 带着这个带着这四个人去买东西，然后呢私导呢他相对来说工作量就轻一些，他只负责开车，那么他可以带着剩下来的三个客人去哪里玩啊，看海滩啊，各方面都可以， 完美解决方案啊。 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个就是工作人员的这个调配的问题，所以说一定要在之前说好。 是的，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听到了林涵的这个现场的解疑答惑啊。刚说到海滩，澳大利亚有很多海岸线，悉尼也有，墨尔本也有，各种的海岸线，南澳也有。 对， 作为这个比如说喜欢海洋资源、喜欢大海的朋友，如果是私人定制的话，你觉得哪个行程比较合适、比较爽？跟我们说说那个就叫上名的那种。 那么。就我们说私人定制是一直在沟通嘛，那我要反过来问您 了， 您去海滩是想晒晒太阳呢，还是想潜水呢，还是说我要去坐帆船呀、或者说什么样子， 是吧？就你看的是那种就是跟客户的不同需求， 对， 有的是那种在海边待着的， 对， 有的是出海去感受深海的，比如说钓啊、捉呀、潜的这种浮潜项目的哈。是这些项目如果抛开私人定制这样一个关键词，都可以在澳大利亚实现，对吗？ 对， 是不是基础的海滩游、海岸游，晒晒太阳，玩玩沙子，陪着孩子。那悉尼和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很多都可以实现，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叫上名叫什么黄金海岸啊，墨尔本的那个大桥旁边也可以实现。 就是一般来说呢，如果特别喜欢阳光跟海滩的话， 比较简单的那种， 最就是说常规的，这种旅游团的线路的话呢，是黄金海岸。 黄金海岸。 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黄金海岸，我们不知道就是布里斯班北边还有个阳光海岸。 阳光海岸。 那边来说，相对来说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呢，游客相对来说少 点。人少。 所以很多时候，私人定制可以帮你找到看起来一样，但是是更加私密、更加小众、更加当地化的景区。 阳光和黄金是不一样的， 对，是不一样。一个在这个 布里斯班的北部，一个在布里斯班南部。 了解了。 对，包括像我们去悉尼的话，大家都知道邦代海滩，叫邦迪海滩，游客特别多。然后从邦迪那边其实是有一条沿海的步道，是可以一直走到那个另外一个叫 Bront， 这个海滩。 勃朗特海滩。 对，勃朗特海滩。然后这一条是可以。也不能叫徒步吧，因为它全都是这种 目的。离得远吗？ 其实不是太远，就散步，早上走一走，看看日出，其实特别舒服， 是不是？ 但是相对来说往下走的话，离开邦代海滩的话就稍微小众一些，很多就是当地人去冲冲浪呀，晒晒太阳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条线给做出来。 是的，就是休闲的那个风光。 对对， 另一波团又来了。哎呀，我们终于请好年假了，又跟林涵打电话。林涵呢，我们这次呢，那个上次体验不错啊，这次我们要升级一下，要去那个海岛感受一下深海的一些，比如说钓鱼啊、浮潜的活动。在澳大利亚哪些地方可以满足他们这种要求呢？ 海钓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就是特色， 是吗？ 那么在墨尔本、在塔斯马尼亚、在这个。就是悉尼其实都可以海钓，对，因为海钓很有意思，就是你是出去去钓海鱼， 是的， 钓上来各种颜色奇奇怪怪的鱼，然后呢，像有一些地方甚至可以去钓龙虾，比如说佩斯 啊， 佩斯是可以钓龙虾的，对， 那比如说钓去出海深海钓鱼的话，大概有没有一些比如时间上的限制？什么时候出海比较方便？会有提前告诉我们？ 出海海钓呢，因为。考虑到风浪的问题，一般都是早上，所以说要起得比较 早。多 早 呢？ 对， 大概 有的时候6点钟到7点钟。 是的，我去东南亚海滩出去玩的时候，看那些岛也是6点半集合在海滩上。 然后一般如果说是想体验，但是不是那种非常狂热的钓鱼爱好者的话，我们会安排半天的行程，就是说你大概到中午下午的时候回来。 返程。 对。然后如果是真的就是 狂野爱好者。 爱好钓鱼的话，一般是出去一天，有可能在海上10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对， 它那个颠簸嘛，速度快。 其实还好，因为你真正钓鱼的时候，船是停下来的 啊，对，是静止的。一般钓鱼的位置离我们所谓的住酒店海边啊，会很远吗？就 要看，如果说是像悉尼这一块的话，它会比较倾向于往。就是深海走，往公海走，那个呢有可能会比较的颠簸，就是在开船的时候，但是我们私人定制这边都会提醒，会注意，比如说你要吃晕船药啊，各方面，甚至有一些觉得自己不晕船的都为了保险都要吃晕船药， 对， 但如果说像墨尔本、周边它在近海的话，在海湾里面就不用太担心， 这个大概了解了哈，就是海钓， 对， 还有就是深潜、浮潜、自由潜。 这种呢 是不是 一般就是在大堡礁。 大堡礁。 你 又去了另外一个区域。 对。 对吧， 就是在昆士兰州。 是。比如说这个你在悉尼住着忽然有一天我们要去昆士兰州了。这个自驾的行程会很远吗？ 自驾会很远的。 很远。 对，这差不多相当于从上海开到北京的这样一个状态。 1000多公里。 对。 差不多1000多公里吧。那飞行也可以实现。 飞行的话也可以实现。因为境内航班在澳大利亚是特别普遍的。就是大家其实会比较倾向于坐飞机。 是吧， 特别方便。 对。就是有些人说订飞机不有一个人帮咱们订吗 对。 那比如说到了限定飞机是有来得及的这个量呢，还是要提前在国内上好？ 基本上是要提前，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私人定制也好，还是自己去订也好，谁都不敢保证我今天订明天的机票能订着，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对，而且你如果说飞机是肯定能订到的，但是如果时间凑不上的话呢，它会影响掉整个一天的行程， 对， 所以说私人定制都比较倾向于在，比如说。一个月前，把所有的一两个月前吧，至少，当然越早越好，你要愿意提前半年是最好了，然后把整个的行程全部安排好。 这是说了刚刚的海洋的阳光沙滩系列，以及深潜和浮潜海钓系列哈。这些完了之后呢，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澳大利亚那些小众的部分哈。所谓小众呢，就是那个私人定制的一个非常亮点的部分呢，很多呢游玩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呢，都自己出去跟团游经过3年，跟团3年，然后自由行3年，最后两三，因为时间有限嘛，最后那个3年我就想全私人定制出去玩，那就有一个深度的玩法，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澳大利亚作为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你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地方或者什么样的主题跟我们来说说小众非常私人的那种的。 我们就拿最简单的吃来说， 饮食 就是光是饮食，因为饮食是很 它是一个很大众的，就是说你没有人能逃开这个东西。我可能不喜欢钓鱼，我可能不喜欢打猎，我不喜欢冲浪，但是我肯定要去吃。 对， 那么小众的话呢，就是最基本的，我帮你订当地的餐厅。 嗯， 对，因为澳大利亚有很多不错的这个，因为澳大利亚虽然没有米其林嘛，但是它没有米其林的榜单，对，它是因为米其林只是一个榜单， 嗯， 榜单没有进驻澳大利亚， 嗯， 因为澳大利亚呢自己比较傲娇一些，它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榜单叫 Good Food Guide， 很多年了。然后呢它上面有一些餐厅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们可以帮忙去定制。还有就是有一些是比如说你来的人稍微多了一点，哎，你希望呢我有一个相当于私人用餐区域，那么它有是这种小包间的，这个包间呢它不是说像我们国内很多的用餐区域都有包间，澳大利亚呢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它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八个人到十个人你才会有包间，因为他们的用餐文化一般不太会有包间。 嗯， 那么我们要可以去帮他们预定，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跟这个用餐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去品咖啡啊，去品酒，哎，我可以带你去当地的这个咖啡巨头的工厂去感受一下，因为墨尔，比如说我们拿墨尔本来说， 很多说墨尔本的咖啡很好， 对对，墨尔本咖啡很棒，然后它是世界几大咖啡之都之一， 嗯， 这个我之前还写过专栏， 嗯， 那么大家肯定感兴趣，就是说你为什么是咖啡，凭什么说你咖啡很棒？ 对， 那你去参观一下它的这个咖啡烘焙的工厂，然后去体验一下我们说的咖品杯测，然后呢去自己学一下看，哎，我如何去怎么去做一杯属于自己的咖啡，然后怎么去学这个拉花，这是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它只是说以餐饮作为一个主题，然后去体验，包括去品酒， 酒庄也很多， 去这个 澳大利亚红酒也非常受国人的喜欢。 对，包括我们说去，南澳的巴罗萨，巴罗萨峡谷，除了说奔富这些以外， 奔富很熟悉。 对，然后你还可以去一些也是很著名的酒庄，比如说我去品我出生年的酒。 哎呦， 对，就是比如说你是。 哎呦 82年生的， 82年， 你是92年生的， 82年得尝拉菲， 对， 82年真让拉菲给带坏了。82年有的是酒，对不对？ 对，然后他可以让你去进入他的酒窖，然后去品你出生年的酒。 哇，这好有意义。 这个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吧， 对啊， 都能品到，甚至说我要品一下五几年的、三几年的，应该都能品到。 那不得酸了，连红酒不会、啊？ 对，它其实它用特殊的工艺去储存。 哦，你说到酒庄，其实我特别感兴趣，因为很多的主题，像法国也有红酒之旅，澳大利亚也有，美国也有红酒之旅，很多美国红酒也不错的。 对，纳帕。 对对对，然后我想，就是这个红酒之旅怎么体验？大家基本上对于红酒之旅的体验，就是比如说到了一个非常红酒产区。几个酒庄联系在一起品酒，大家一起然后再买酒走人，就是住在里面是也可以实现的，比如说住在酒庄的， 有一些酒庄是有它的住宿的， 对吧？有些是不允许住的，只允许去感受就走了，是吧？ 对，因为有一些呢它是我只有一个我们说 cellar door， 就是你品酒的区域，然后很多呢就是它的相当于说它的工厂啦、它的葡萄藤啊、它的这个葡萄酒的发酵的车间啊，这些它不是一个，就是连他们自己都不住在那儿。 哦， 对，有一些呢是那种古堡，哎，然后我里面是有住宿的，可以去预定。然后很多呢，像澳大利亚当地，它这个承载量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比如说我这个酒庄，我只有十个房间。那么这些还真的就得私人定制，因为，你。有可能一不留神就抢不到了。 哦，那些有限嘛，对吧？ 对对对， 酒庄的价格应该比如说咱们上次说那艺术酒店啊，或者说那些星级酒店的价格 差不多， 还差不多吗？ 差不多，对。 哦，但是量少稀缺， 对 对吧？有没有住过酒庄酒店的感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也是那种全部还原古堡里的一床， 对对， 就是摆设都一样。 它有些就是这种砖石的墙面，就是那种很古老。 在这个环境喝一杯红酒，品一杯红酒，感觉不错的， 很有意思， 是吧？会有演出吗？在澳大利亚很多的演出，因为澳大利亚也是个演出季非常火爆的一个国家， 活动非常多。那么像我们可以为客人去定制，比如说从体育上来讲吧，你可以去看澳网，看 F1、 对， 然后呢比如说像11月份的这个墨尔本的赛马节， 11月初 嘛，然后还有就是哎，你到了悉尼了，你要在歌剧院里面听一场歌剧或者听一场音乐剧， 可以进得去， 对，都可以进去，都可以帮你去预定。对， 嗯， 包括就是说像有一些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我 自己在网上我也可以买票啊。 对呀、啊。 那么有一些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你去，我拿赛马节来讲吧、嗯，你除了去看赛马，买一张票去看这个比赛以外，我们会有这种 VIP 的这个行程去参观这个赛马的博物馆，包括澳洲很多的这种获冠军的赛马，他们退役老了之后的这个牧场， 哎呦， 相当于一个他们自己的养老院，你可以去参观，这不是一般人能参观的 哦，这超级深度的， 对， 哦，你看那些功战绩赫赫的功勋战马， 对， 养老院，我的天。还有一些 DIY 的活动，其实会有在我们的之后的感受会想到，比如说能摘摘拔拔羊毛啊，体验一下当地牧场的生活，这都是可以实现的。 对， 打打猎都是可以，在澳大利亚是可以打猎的， 对，是可以打猎， 是合法的， 对，是合法。但是就是说这个就一定要听从 我们的安排。 对，是 打的那动物一般都是什么？有袋鼠是吗？还是什么？ 一般呢是兔子， 兔子，打 兔子、鹿这种。 哦，袋鼠虽然是可以使用，但是不可以打的。 也不是说不可以打，但是一般在牧场没有。 哦，牧场没有。嗯，澳大利亚是一个和袋鼠相当相当多的国家啊，不管是从它的纪念品上、一些 logo 上，经常会在高速上看到撞死的袋鼠，那个食袋鼠肉的感觉，跟我们说一下，因为食袋鼠肉是合法的嘛，那感觉是什么味道？那个？ 澳洲有两种野味、 啊， 一个是袋鼠肉，一个是鳄鱼肉，这两个呢其实都是人工饲养的， 哦、 就是其实挺量产的一种。作为当地特色，大家去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但是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就体验就可以了。 因为 那口感是什么样的？ 口感呢？ 袋鼠肉。 因为袋鼠它一直在运动，所以说它的瘦呢， 韧性。 韧性比较多、 哦， 比较大。然后它很瘦。 嗯 吃起来呢有一种很细很瘦的牛肉的感觉，但是又比较有嚼劲。哦、 了解。 但是它有一点点淡淡的酸味，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说可以尝一下。 哦、澳大利亚的袋鼠肉是一种淡淡的酸牛肉的感觉， 对， 加了醋的牛肉啊。说了这么多呢，私人定制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希望大家支持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新的主题化哈。你有没有最后跟大家嘱咐几句？你如果是进行私人定制的话，要有什么小小的准备？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大家个人来说的话，有吗？ 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对私人定制有一个误解，就是私人定制很贵。 嗯，对。 当然我还是得说一下，私人定制是贵的， 是便不便宜的， 因为所有的工作人员在跟你聊天，在跟你去沟通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巨大的 工作量， 人力成本跟时间成本，包括在你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要去给各个酒店呀、什么农庄啊、餐厅啊打电话，而且我们跟他有可能都需要经过好几次的沟通，然后我们还要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嘛，可以帮客人把他需要的所有要改的行程要全部要改好，等于就是说改到你满意为止。当然就是拍板了就不能再改了，也不能说我到了当地再改、 哦、 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尊重这个我们定制师的这个辛劳。那么除此以外呢，你花多少钱完全取决于你玩什么，它就是我们帮你定制是相当于一个定制策划的费用，然后其他的每一个都会给客人一个明细。你自己如果说哎，我就是想玩2万块钱的，我也可以给你定制。 是的， 你想玩10万块钱的，我也可以定制。 对，风险有 点。这个是保证你钱其实全部都是花在刀刃上的。 是的，是的，每一分都是花的不冤枉就对了。 对，而且我还想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尽量给出多的时间去跟定制师去沟通，而且尽量多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个东西其实呢，就有点像你去看病一样，你说的越多啊，那么我们越了解你需要什么，对，然后我们可以对症下药，对， 哦，一样的道理，很浅显，但是有时候人性比较复杂，想的比较多的时候，就这个问题会复杂化了哈。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了解到澳大利亚私人定制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注意点，以及关于私人定制，林涵自己个人的阐述。日后呢，有机会我们也私人定制一把，出去到自己最想要去的地方，感受最 local 当地的文化和饮食，完成一个自己最最重要的心愿哈。谢谢各位的收听啊！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私语时》，我们要谢谢林涵，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